唞十秒翻嚟啦，我哋。 嗱，佢話心心不憤，係咩心心不憤先？咁當然有啲人咧就特登，即係話佢接受批評心心不憤，唔係其實佢嗰、那個真正嘅説辭咧，喺個演講嘅內容裏邊咧就唔係咁講嘅，咁誒就冇屈人。OK， 佢嘅講法就係、是。你將問題一發生問題就歸咎於教育制度，咁呢個咧即係對即係嗰啲教育工作者咧就非常之唔公道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咁解佢嘅講法就係、是，所以咧佢就心心不憤啦，咁啊就唔係話你批評佢，佢心心不憤，同埋有啲係特登做到好似即係標題黨啦，係咪？啊，其實就唔係咁，嗱，即使好似佢咁樣講，係誒。一有任何問題都話香港教育制度差啊唔好啊，佢就有啲心心不憤啊咁樣咁講咁啊，咁但係呢個心心不憤咧就等於關人乜事係嘛一樣啫嘛，點解唔關個教育制度事咧？考試嘅壓力係嘛，學業嘅壓力，唔單止啲學生有，老師嗰、那個工作壓力幾大喺學校裏邊。喂，除咗教書之外，你要做叫佢做埋好多無謂嘢，嗰啲行政工作一大堆，係咪？喂，啲教師邊有時間去即係同啲學生啊，即係叫做坐低細談，或者了解啲學生有冇自殺嘅跡象？佢邊有時間啫？係咪？而家仲好笑，攞5000萬出嚟，每間學校俾5000蚊，啊500萬咧，每間學校俾5000蚊。就愛嚟開講座喎，講點樣防止自殺喎，你唔好去死真係5000蚊一間學校喎，死就死咗20多條人命啦。點解無端端要俾5000蚊每間學唔係每間學校咧？又叫佢哋開呢啲講座喎，咁有咩用啫？係咪？事情已經發生咗，係咪？你點樣要令到跟住落嚟係咪？即係呢啲所謂學童輕生嘅事件係咪？最好就冇係咪？咁你又冇辦法做到喎，咁但係你又唔去檢討個教育制度喎，所以今日咧即係喺嗰個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裏邊咧，我又覺得真係冇乜意思。我講咗4分鐘之後就鬧完佢之後，我就走啦，因為嗰個方式就係你啲議員問問題，跟住佢答，係嘛？咁然後就揾啲啊所謂啊專家係嘛？醫管局啊、社會福利處啊咁呢啲又去回答啲。即係有相關嘅問題，係嘛？咁但係都解決唔到，即係啲學生係因為學業嘅壓力、考試嘅壓力，導致佢精神有壓力，然後去尋死。呢個係同教育制度有關，係嘛？你始終唔肯面對呢一個現實，係嘛？所以呢一個局長咧，即係基本上當然係唔稱職㗎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你嗰日一眾學生圍住佢。啊！佢仲要咁表現咁嘅態度，咁啊，所以佢真係好唔掂嘅。我話俾你，喺呢、這個即係689，佢嗰個所謂嚇問責嘅團隊，你真係揾唔到邊個似樣嘅喎，係咪啊？揾唔到邊個似樣嘅喎，有啲真係好唔掂嘅，好不堪嘅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個咧，基本上咧，亦都係一個即係不言者而居高位，是播其惡於眾也嘅其中一個顯例啊！咁啊，喺呢一個689嘅問責團隊裏邊，狗屎垃圾一大堆，係咪啊？你數下佢用嘅人係咪啊？你個行政會議嗰啲張志剛啊，係咪啊？仲有呢個中央政策組嘅邵善波啊，嗱呢啲全部都係嗰啲心腹嚟嘅，係咪？以前落嗰台嗰個張振遠啊、林奮強啊，呢啲都係叫做行會成員，咁你死得未啊？你話？至於個問責團隊，袁國強喺咁多個司長3個司長之中最差嘅一個，係咪？真係嗰啲罪行罄竹難書，但係佢係要捍衞香港嘅司法制度。 嗯， 咁你話香港幾牙煙咧？你話一條咁嘅友，係咪？搞到選舉事務處收到啲選舉文宣，驚起上嚟唔敢揸主意，都要請示呢個律政司司長，跟住就 ban 咗你。所以我今日喺呢個即係政制事務委員會裏邊咧，就為呢個梁天琦嗰50多萬文宣冇辦法入屋咧，就炮轟呢個選舉主任啊， 咁我問佢：喂，你係一個技術官僚，做乜解救你要去請示個律政司，然後去處理呢啲文宣，跟住就唔俾佢入屋？呢、這個點會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呢？因為今日喺政制事務委員會裏邊，其中一個議題就係講呢個選舉活動指引，係嘛？要諮詢民意，四月一號截止，係嘛？裏邊有好多好爭議嘅一啲所謂新嘅指引，係嘛？包括如果你喺 Facebook 啊，整個頭像話支持某人，可能要列入計選舉經費，我都唔知佢點執行嘅屌你真係，係嘛？即係度埋啲慘重橋，係嘛？所以我今日亦都問佢幾個問題，其中一個又係有關選舉廣告，你點樣定義啲選舉廣告先？《蘋果日報》頭版楊岳橋，啊，《一周刊》封面楊岳橋，係嘛？咁你對其他嘅候選人公平咩？係嘛？《文匯大公》連續幾日頭版周浩鼎，係嘛？喂，呢啲報紙雖然冇人睇，但是用心可诛，喂，呢啲就是選舉廣告。有啲人帶我哋，《月時報》都有，係啊，有啊，梁天琦啊，不人哋有寫競選廣告噶，屌你嘅，人哋有寫明幾多份嘅，屌你真係同你嗰啲唔同啊，係咪？即係香港而家到咗一個已經係即係禮崩樂壞，冇曬規矩，或者原有有嘅好嘅規矩全部都破壞曬，跟住就訂立一啲。即係新嘅規矩，甚至乎冇即係唔遵守舊規矩，跟住咧就用你自己而家嗰個即係政治判斷係嘛，去搞政治審查，去設立呢個言論禁區係嘛？康文署話啊，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唔准用國立兩個字，屌你乜關你撚事咩？而家喂，你而家學校就叫國立台北政治呢兩個藝術大學啊嘛，大佬， 我幫你叫學校改名 啊！屌你，佢真係賤到咁喎，係嘛？哦，一國兩制呢啲叫做，所以我寫咗封信俾民政事務局局長阿哨牙仔，我啊問佢呢個係咪政治審查先？你話俾我聽，你攞啲理據出嚟。所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咧，就一定唔可以同你香港政府合作嘅，因為佢有國立兩個字，係咪？咁大陸又有一個故宮博物院，台北嗰個就係叫國立故宮博物院，原名中英文名都有嘅，係咪？喂，大佬使唔使去到呢個地步？呢個香港嚟啊，撲你個街，唔係大陸啊，係咪？你而家嗰啲親大陸嗰啲咁嘅媒體，叫台灣總統，你就已經係違反基本法啦，你老味，咁製造台獨啦，你已經係咪啊？你叫台灣當局領導人，呢個係大陸嗰個講法嚟嘅。台灣當局領導人選舉咁樣嘅，咁過癮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喂，咁佢都仲有得講啊？咪佢話喺一個中國係佢，台灣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。因為我今日唔記得問呢個選舉事務處嗰個主任係咪啊？李主任，我記得問佢啦。如果我哋香港嘅立法會議員佢擁有中華民國護照，佢可唔可以參加你立法會選舉先？直地區直選，佢真係好難答嘅。佢唔得，因為你持有外國護照，仆街。 係分裂祖國。 你分裂祖國。佢話得，咁又好玩喎，又係，係嘛？佢真係，喂，你香港嚟噶嘛？呢度係咪啊？講一國兩制、高度自治，使唔使咁樣去即係自我檢查到呢個地步啊？你康文署呢啲，基本上你行政單位嚟噶嘛？而家去到咧，即係話你過去港英時代嗰種行政中立冇曬噶啦，係咪？揣摩上意，選舉事務處都是咁樣，係咪？香港建國唔准入屋，自主都唔准入屋，係咪？都違反基本法，勇武抗爭，以武制，喂，以武制暴都唔得喎，咁奇怪嘅，佢話鼓吹武力喎。喂，如果你個言論檢查去到呢啲咁細微，去到呢啲地步，死得啦，乜都唔用得。我哋以前2010年五區公投嘅時候，全民起義都係咁用咧，最多俾你鬧嘅，係嘛？ 登個報紙噶嗰度。 入屋啊，係咪？啲文宣都係，係嘛？如果按照今日嘅標準，咪全部唔得啊！一路一路收緊，咁你香港係咩啊？所以香港大學學院啲同學話要爭取呢個2047香港獨立，邊有錯啊佢？你而家啲人講嚟講去就獨立。死路一條啊！又乜乜乜啊！我自己老實講，我一向認為港獨咧，都係一個即係呢一個主張都係即係可望而不可即，好遙遠嘅事。但係唔可以唔提，唔可以唔準人提，係咪？ 即係等於我上次朗讀呢一個前學院總編輯劉以正嗰篇《我們的2047》嗰篇文一樣，係咪？我對呢班同學或者寫呢篇文章嘅同學，我哋即係除咗敬佩，就係慚愧，係咪？佢哋係有權為自己嘅前途提出佢嘅主張，我哋呢啲人點樣去話佢主張係不可能實現呢？點可以話佢主張係即係死路一條呢？係咪？點可以話佢主張就係要同解放軍決一死戰呢？唔知你噏乜蠢喺度，係咪？佢哋係有權為自己嘅前途，為佢下一代嘅前途提出呢個咁嘅訴求，係咪？如果你要打壓，你咪嚟咯，係咪？即係而家香港到咗一個咁嘅，即係我唔想用嚴峻，而係應該由我哋年青一代去主導香港未來發展嘅時代咯，係咪？所以對於啲年青人佢哋呢啲進步嘅思想，我哋係樂觀其成嘅。OK， 我哋自己冇呢個本事，但係我哋係樂觀其成，係咪？所以我哋而家幫佢做一啲前期準備工作，叫公投制憲。 嗯， 大家看到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候提出了公投制憲，現在慢慢的人開始明白了，是吧？我們都是走在時代的相對比較前的地方，你這班泛民笑我們啦，無所謂，左搞笑我們沒問題的，你看那些年輕人在說什麼，我們這個公投制憲運動就是幫他做些子彈，是吧？幫他做些前期籌備的工作，就是這樣了，是吧？帮我哋而家呢一代后生仔，佢哋呢一代同佢哋嘅下一代，系嘛？佢哋要做佢哋，佢哋要为佢哋嘅理想奋斗。我哋而家就喺度帮佢做一啲准备嘅工作，系我哋呢代人应该做嘅嘢。休息阵。